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很多人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会以对方的快乐而快乐，放弃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那么这些行为是爱情中的必然经历，还是应该避免的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都会不知所措，我觉得这是一开始的必然经历，也会因为他的快乐而快乐，他的忧伤而忧伤。因为对方不开心，他不快乐的话，你也是开心不起来，也会快乐不起来的。因为你爱他，然后他也会受到一种影响吧。我觉得不知所措并不是说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想法，只是比较关心他的情绪还有生活而已。因为他的快乐而快乐，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感情上的关系，恋人的关系，我觉得身边朋友啊、亲人啊，什么关系都是一样。情绪总会带给别人的一种影响，你快乐了，人家看到了才会快乐；而你忧伤，你摆着一副忧伤的样子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会快乐的。所以我还是坚持做个开心的人，别人看了也会开心。 身为一个独立个体，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方方面面都与恋爱的对方相契合，所以我觉得若想要维持长久健康的感情，相互之间的担待照顾以及一些牺牲自己利益的利他行为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但同样的，我们做好恋爱中的角色前，是不是应该先做好自己？我们即使再爱对方，再愿意为对方牺牲， 也还应保留有自己的底线。没有自我的人，同样也不会被对方所重视。如果双方都能够照顾好自对方的感情，同时又能秉持自身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感情了。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很多人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会以对方的快乐而快乐，放弃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那么这些行为是爱情中的必然经历，还是应该避免的？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有句话我是第一次说，而且只说一次，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我今天才知道，我之所以瓢泼，就是为你。这段话来自廊桥遗梦。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突如其来的惊喜，两个原本陌生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两个原本陌生的角落，因为自己突然的一个小决定而相互知晓彼此，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一个人过着那样的生活。本来毫无交集，却因为这场相识莫名生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前发生过的事儿，也奇迹般的交叠在一起。那些曾经属于你一个人的故事，竟然也曾经有那个人的痕迹。这个世界太大了，但我相信吸引力法则。因为我发现我们遇到的人都出奇的像自己，或是只在某个方面像自己，又或者是像极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相遇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巧合，才会有那么多的惊喜，那么多的心动，那么多的奇迹，也才会有一种产物，就是爱情。芝芝说，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次命中注定的奇迹。芝芝的爱情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他为了疗伤而远行，却再一次为情所伤。他爱上一个路人，一个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足够安全感的路人。生活里从来都不缺少美好，当芝芝随着人群跳动在篝火炉边，牵着心爱的人的手的时候，他就知道，哪怕那双手的主人只是一个友好而善良的路人，那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人生只一次，遇见就赚了。芝芝后来辞去了工作，去了两个人相遇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固执到让他人侧目，矫情到 让自己感动。可是爱情里，谁有资格说自己不矫情呢？总有那么一个人，遇见他，就已经颠覆了之前的你。那个人突然出现，让你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样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心动，让你领略别离的痛苦，体会得不到的折磨，同时也享受着一个崭新的心情所带来的新的自己。你让我怎么敢责备你不爱我呢？遇见你，我开心都来不及。我知道我只有一个青春，如果你来了，在我青春的末班车上留下痕迹，我只会是充满感激而又快乐的。我会用我的方式去爱你，至于你爱不爱我，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在我青春的尾巴上等着你，等着自己变成一个稳稳重重的真正的大人。如果你愿意这样拥抱我，我会回应你更热烈的拥抱。如果你怯懦了，我也只好一边笑着祝福，一边感谢我的世界里出现过一个你。后来我听另一个姑娘谈起另一种爱情，姑娘爱上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朝思暮想，夜不能寐。语言是最能表达情绪的东西，人们总会按着自己的心情去理解别人言语里的意义。也许是因为这份奇妙的理解差异，也许是因为缘分真的来了，没有人能够抵抗。姑娘就是爱了，爱极了她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爱极了那些字字句句里透出的惦念。打上网恋的标签，却不能打落一份喜欢带来的想念。陈奕迅在歌里唱，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姑娘说，就这样好了，把一切留给相见的那一天。她有个小小的梦想，和爱着的人去最爱的地方。她说，这个爱着的人已经出现了，只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克服很多很多障碍，才让他看清自己的心。他给那个遥远的人发出一个冬季的邀约，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回复。可是姑娘不以为然，她说，等着见面吧，像认识了很久很久的老朋友见面那样。坐在热气腾腾的面馆里，一起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聊一会儿天，可以谈谈爱情，也可以谈谈生活，可以爱，也可以不爱。只是啊，那个遥远的人一定要变成眼前的人。就像《五月之恋》里说的那样，虚拟的60天 比不上真实的第一天。我不能说不爱就不爱，毕竟花光所有好运遇见一个你，我怎么舍得草草率率就离去。张震岳在小雨里唱，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很多人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会以对方的快乐而快乐，放弃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这些行为是爱情当中的必然经历，还是应该避免的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戴峰的网友。说好了不熬夜，毕竟熬夜会猝死。调个闹钟准备早睡，却在你的正在输入中败下来。又是凌晨两点多，你问我还不睡吗？我说还不困，再聊会儿吧。实际上眼皮已经支撑不住了，但只要看到对方正在输入这几个字，脑子就一股热流，拿起手机随时待命。赶上有趣的事情就很有话说，平时都是普普通通的一些琐碎问候，例如我们今天各自干了什么，吃了什么。就算是这样，会无聊，会重复，也不会轻易终结对话，生怕漏了哪一句就显得不够喜欢了。这大概是每个人在暧昧不明或谈恋爱初始都会经历的阶段，动心又动情的时候真是可怕。鸡也不吃了，街也不逛了，剧也不刷了，爱豆也不追了，老是在等着微信置顶的那个人发消息过来，一天看手机800遍，点开他的对话框500遍，从此蹦迪宵夜是路人，熬夜聊天成日常。这时候换个习惯变得一点也不艰难。这么看来，后来的我们里面说的 为你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确实不是在吹牛。喜欢你，真的能为你上天下地，无所畏惧，无所不能。抖音上经常会刷到网恋奔现的这样的一些视频，这种恋情大多都是通宵达旦的聊出来的，从细枝末节渗入对方的生活里。晚上是两个人最适合聊天的状态，卸下防备躺进被窝时是无比松懈的，说的话都是不怎么过脑修饰，触碰到的都是最真实的情绪。长此以往，渐渐就成了彼此素未谋面却熟悉的人，在精神上交付给对方后奔现，结局就如同布鲁克林的片尾，两人对了一眼就面对面走过去拥抱，而内心独白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之前有个姑娘说在微博上认识一个男生，一开始两人聊嗨了，经常到五六点才睡，折腾了大半个月把身体整垮了，去医院吊了好几瓶水。我劝他不要太过了，真的会熬坏的。他说不是没想过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把晚安两个字都打好了，看到对方正在输入后就删了，等弹窗，然后一不小心就到了下半夜。我说他没救了，他鼓着腮帮子说那么多人熬夜玩手机，我为喜欢的人熬个夜怎么了？我摊手表示无力反驳，说的也有道理吧，现在很多人都佛系，都中年了，找到一个聊得来喜欢的当然是要玩命撩，比起错过遗憾熬夜伤身还算个什么事儿？现在他异地恋了，整天对着手机笑得像个花痴一样，还是会经常熬夜聊天。我说你下次要是再去医院就别发朋友圈了，他说不会的呀，你看我多欢脱，上次是个意外呀，有了他这个生命之源我简直强大到不行。我摇摇头说女人呢总是这样，喜欢上了就会变得盲目且不可理喻，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会跟他熬夜说很多没有营养的话，多到甚至不记得说过哪些，但是不管过了多久还是会记得收到秒回的激动，也会记得那满屏落下来的小心心，有种全世界都暗淡了一人置身于灿烂星河的满足感。昨天那个妹子给我看了一张截图，是她和网恋对象还没见面前的聊天记录，我看完嘲笑她幼稚，她笑得跟二傻子一样，说没办法太喜欢了。他们的对话是今天有没有好看的小哥哥撩你啊，没有啊，你最好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三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三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二十二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很多人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会以对方的快乐而快乐，放弃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这些行为是爱情中的必然经历，还是应该避免的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蛋子的网友。有的人天生嘴笨，比如我，就算经过不懈努力，也仍然不会说好听的漂亮话，也写不出感人肺腑的情诗，就连简简单单的我喜欢你都要在心里排练千万次。电影电视剧看多了之后，发现世上多的是这样的恋爱白痴，他们是只能以哥们儿身份靠近心上人的傻姑娘，是想尽办法为暗恋对象完成一切梦想的情痴，是王子和公主故事里哑口无言的骑士，是言情剧里笨笨的爱情陪跑男二号。爱情是羞于启齿却又埋藏在心里的宝贝，为了爱我们双手奉上真心，交出全部，不为什么。为了爱，我甘心做个路人甲。大学时鼓励异地恋的男孩出国学插画，自己也画一些丑丑的、拙劣的画寄给他，写上自己每天发生的小事。即使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没办法出国，但还是和他约定了一起考托福。不过没有期待过能和他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但如果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 一定不是选我。我希望他能画更多打动人的插画，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交到更多有意思的朋友，而最后我们还能走到一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奇妙，想念的时候死去活来，说再见之后却再也没见，很长时间没有和他联络了，好像是赌气似的，很多想念凝成的爱都因为自尊心太强没能渡过太平洋。见面的日子遥遥无期，我已经渐渐成了他生命里的路人甲。付出一定会有回报，不适用于爱情，但是尽力爱一个人对我来说意味着不会后悔。假如再做一次选择，我仍然会这么选。要说有一点点的遗憾的话，大概就是没能好好告别了吧。他不一定会看见，但我仍然想为他写上最后一封情书。为了爱，我愿意和你一起浪费很多时间，看烟花燃尽，看落日余晖，花上两小时给你写封信，即使没有回信。如果多年以后我们能有偶然见面的那一刻，希望那时我能拥有和你相视一笑的勇气。为了爱，我可以为你挡下全世界的子弹。生命里的同路客很多，最深刻的朋友我只记得一个。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某天手机莫名丢了，我作为案发时间段去过班主任办公室的几个人之一，也被纳入了所谓嫌疑人的列表罚站。当我因为无法洗脱罪名而委屈到大哭的时候，一个女孩站起来编了个很扯的故事替我解了围。案件最终水落石出，事实是几个恶作剧的男孩把手机放进了男厕所里，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那天放学后我问他，你怎么相信不是我拿的？他说，就你这小胆儿，拿刀逼着你你都不敢。后来这个女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她像位女侠一样保护着我。毕业后我们离得很远很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对方寄好看的信纸，可是那些信纸60%都没有如期到达，实在令人头疼。那些我挑花了眼精心选出的信纸，不知道现在被遗失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为了爱，我不希望你吃苦，我患过胃溃疡，害怕独自去医院也不敢告诉你。如果你知道，一定会不远万里坐火车硬座把我领去医院。我不想你太累。为了爱，我知道你会翻山越岭来看我。记得有一年我得了胃溃疡，因为硬撑着不去医院，留下了病根儿。 胃痛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发作，故意不告诉你，是因为怕你买火车票来看我。我们都还是学生，没什么钱，买火车票一定都是买硬座的。我不希望你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把我拎去医院，你因为这件事气得不行，把我教训了一顿。一直到现在，我每天都听你的话，乖乖吃麦片养胃。羞于说出口的话，就写下来吧。羞于写下的话，就让它飘散在空气中，成为身体的语言吧。比如气味，久别重逢的人站在面前，即使一言不发，那些想念和爱也已经通过气体传递给了对方。只要是真心，想念就会有出口。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很多人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会以对方的快乐而快乐，放弃自己的一些需求和想法。这些行为是爱情中的必然经历，还是应该避免的？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东旁的网友。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是很远，看云是很近。这首诗来自顾城。你没有翻餐牌，点了一杯白巧克力奶茶，坚持的小姐姐向你确认，白巧克力奶茶。你刷着手机，嗯了一声。今天没有芒果慕斯蛋糕哦，小姐姐对我说。其实今天也没有做卡布奇诺，因为负责做卡布奇诺和蛋糕的师傅外出学习了。没想到你们今天改喝奶茶了，吃不了蛋糕，推荐你吃沙拉哦，新出的，小姐姐说。换作是以前的我，估计我会拉着你换一家店了。吃不到喜欢的东西，多令人失望啊。可是这次我没有这样做，我微笑着回应他，好啊。以前的我被你万般宠爱，我不用担心所谓的安全感，你黏着我，分开几个小时你就电话轰炸，说一定要见到我，不然你会难受到做不了任何事。你说我是你好好生活的动力，没有你我也不存在了吧。说这句话的那一天，雨淅淅沥沥的下，原本闷热到不开空调无法静心的天气说变就变，穿了两件衣服还是觉得寒意袭人。我们走在路上，你一手撑着伞，一手紧紧抱着我，人有两只手，一手牵梦想，一手牵爱人。你紧紧地贴着我，对我说了这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约等于零吧。现在，你坐在我对面，看上去一张桌子的距离，好像隔着千山万水，人山人海，任我跨越，却无法跨越。如果我拉着你走，我怕你会甩开我的手，跟我说，你自己走， 我不敢拉你的手去另一家店，我怕你会甩开我的手，我更怕测量出我们如今的距离。以前你面对我眼里只有我，现在你拼命刷手机，没关系，我买新衣服，化更好看的妆，给你新鲜感。以前你说你只喜欢这家店的卡布奇诺，其他一概不喝。你说卡布奇诺很像我，光是名字就够特别的了。现在听到你不加思索地说白巧克力奶茶的时候，我比兼职的小姐姐更觉得诧异。没关系，尝试一下别的口味也很正常嘛。只是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变这样了。我们之间像是隔着一道玻璃墙，看得见却摸不到。可是有哪对情侣会一直热情不减呢？越是平淡，越考验双方的情感呢。我默默安慰自己，祈求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可是当我发现，我每天都处于安慰自己的循环里时，我的心像是在流泪。你是真拼命地刺我，我不害怕疼痛，但我无法不在意你的漠视与冷淡。你难道没有看见我的着急吗？你是视而不见，还是坐视不理？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只能自问，无法自答。这个问题在维系我对你的爱。我每问自己一次，我就仿佛有50%的肯定性。如果我能回答，我肯定说，你当然爱我，而我也当然爱你。可我不是你啊。我要怎么去确定呢？面对默不作声，眼里只有4.7寸屏幕的你，我要如何翻译我爱你？我多想变成你手机那4.7寸的屏幕，占有你所有的目光和心思，像从前的你宠爱我那样。现在你的眼睛终于离开屏幕，你看着我，眼神从未离开你的我终于与你对视了。我准备张口说话的时候，你还是盯着手机看了。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是很远，看云是很近。如果是我爱你的方式出错了，我会去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又出错了，我会马不停蹄地尝试别的方式。我不怕累，不怕被你扎疼。你知道吗？没有了你的生活，才是我觉得可怕的。不知道这样一段不被宠爱的时间会是多长。没关系，我会等你，等你看我，等你告诉我你依然爱我。如果你想听我说话，我会告诉你，我爱你，在我分分秒秒的呼吸里。这里是今夜思雨诗，